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樊雪。 我们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啊。预知怎么看？有请樊雪。 哎，我就像是一个人形广告牌，如果看到 哪有这么美的广告牌、 啊、哎，你会讲话哦、 哎、 我们如果那个想看我们节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 哎，没错啊，各位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又是一个 Sunday night。 Sunday night， 这英文真真是溜。 哎，开玩笑啊，这个又到了一个周日的夜晚。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我们有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帅气且有才华的小姐姐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邀请到的就是90后的独立音乐人，也是我们随意说的音乐人，一位酷爱音乐的艺人，叫做文盲苏，有请。 欢迎。 来，苏苏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OK，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盲苏。对。然后呢？ 对， 然后 很酷， 简单介绍一下。 OK，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聊的过程中慢慢的介绍，就不要那么官方，一上来我就介绍自己。 OK， 非常棒，特别酷，我很喜欢。 真的好酷。那你做音乐会比较喜欢做酷一点风格吗？ 其实也不是， 就是那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给人 比较偏向生活，对。 啊、哦，其实歌曲还是比较偏向生活。 对，就比如我的歌，可能不是会有很多人能够听得懂， 哦、 因为它都是我的故事。 就是所有你所创作的歌曲，基本上来源于你的故事。 对对对， 哇！ 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给懂的人听。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么一句话。 哎，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我们苏苏同学的懂的人呢？ 对啊，这个如果各位啊，这个想听一听今天这位有故事的原创音乐人的话呢，也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的艺人真的很酷。 哎，不仅讲话很酷，长得也很酷哦。 对啊，就是狂拽炫酷炸天。 哎，让我心里胆战心惊了。 不要胆战心惊啊！这个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 ，Mark 说：“大左、樊雪，晚上好，周末愉快。”然后这个悠然春天说：“哇，嘉宾好酷。”对，如果各位想领略一下嘉宾这么酷的风采的话呢，一定要点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了，那这个闲话不多说啊，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啊，有请我们今天的苏苏为我们带来他的原创音乐作品的第一首歌曲《不想起床》。哎，看一看这首歌曲背后有哪些故事。苏苏准备好了吗？ OK， 为什么是第一首是不想起床？ OK， 没有关系。 那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歌曲我们演唱。 对，因为现在我的状态是我想睡觉。 对，这个不想起床跟我想睡觉基本上处于同一个状态，一个是之前，一个 是 之后。 日常好像是大家的日常。 对，这就是大家的日常。我之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哎呀，算了，先让苏苏来演唱这首歌曲《不想起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文盲苏，一起来听。 好好好， 快起床了，快起床了。 我每天都不想起床，可是闹钟它却响了又响。为什么要起床？人潮人潮狂，我也想放开我的床。今天天气有点凉，我好想就这样赖着床。工作的繁忙，我不愿去想。过这辈子睡到谁在敲打我心房，为什么叫我起床？上帝关了门又关了窗，公车地铁都追不上，昨夜天涯闯机床， 熬夜熬得太猖狂，半夜不睡觉，白天不起床。 别写歌了，赶紧去睡觉。 好了好了，等我写完这首歌。 不过这个音效真的， 这个音效真的很魔性。 叫人绝望，换了面具继续美梦做多长，天空一声巨响 了，咋还不起床呢？ 哎呀，等我唱完这首歌吗？ 我继续浪，反手给你一巴掌，你到底要不要起床？ 我不要。 半夜不睡觉，白天不起床，夜猫怎么会 成 为我？就是那么嚣张，工作全都甩一旁，老板骂的我只叫娘，我不想再躲躲藏藏，睁开眼已经天亮，原来全都是梦一场，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起床，我们都是哭的拼命党。 起床啊，都让你多睡了五分钟了，快起床嘛，快起床，再不起床上班要迟到了哟，快起床快起床快点。 处有彩蛋的一首歌， 我的天，最后的呼噜声是怎么回事？ 各种各样的音效， 就是我可能继续在睡了，说完这首歌我就继续睡觉了， 就是一种完全不想起床的状态啊。 对对， 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呢，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文盲苏原创的不想起床啊。刚刚苏苏给我们的状态就是说我很想睡觉，其实跟不想起床是差不多的。苏苏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吗？而且我特别好奇里面那几个彩蛋还有配音的小姐姐， 就在外面，就外面那位小姐姐， 哇，好厉害，好厉害！ 对，她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也是我的助理，然后包括我的化妆师，就是外面那一位。 哇，全能啊，这是！ 对对对对 对，那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不想起床》的创作背景。 其实这首歌原来不叫《不想起床》，对，这首歌原来叫什么名字？ 不想上班。 也不是，它跟不想起床、不想上班就跟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 其实这个是我在去年，就是2017年，就是年底，我有一个收官之作，就是今天也会唱的一个《迷失在北京》。 嗯， 然后呢，我为了这首歌开了一场直播，然后那天晚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其实是给那个平台的。 嗯， 但是后来因为那个平台的种种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我决定这首歌我不给他了。对，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我老板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给我发了一首歌，就是类似于这种不想起床的，但是具体的歌我没有听，我只看到那个名字，然后我就想，哎，写个这首好像挺好玩的，然后我就想到我这个调调。 嗯， 这首歌词我不要了可以，但是曲我可以保留，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就改了这首歌叫不想起床了。 哎，真的，他这个调调听起来就很慵懒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就让人觉得很酷。这叫，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床， 对， 这就反映了我们大佐同学的悲惨生活。 其实应该蛮多人都这样， 他是虽然晚上不睡觉，但是 早上还得起床， 其实都一样的。对 对，这首歌基本上就反映了现当今这个青年人，尤其是在北京的年轻人啊，这种生活状态。晚上不睡觉， 心声和期望其实是不希望早上起床的，但是生活 所迫，但是没有办法，生活所迫嘛。啊，这个创作背景跟我们讲了，其实我觉得啊，大家挺好奇的，应该就是偏这个曲中的那些彩蛋了。你比如说开头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去听，确实不，那是中间，那是曲中间，开头和结尾两段有一个小彩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不， 葫芦， 对。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这个呼噜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很生活。 对，这个音乐儿也是我们去找到的。对， 它不是真，它不是真声的，它是找到的那种特效音。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最开始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把要把这些彩蛋元素加进去，还是就是说我突然有一天哎灵光一现？ 这个也要感谢我们的策划，也是外面那个，然后包括我的编曲，我的后期，就是我整个制作团队，他们都还蛮有想法的，所以一般就是我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玩，就是 玩音乐。 对对对，因为大家就。可能90后嘛，大家都比较有想法，嗯，做出来的东西不会那么枯燥。对 对，做出来的东西还是蛮酷的啊，你看。然后还有中间，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会把马里奥的音效或者是其他一些 小叮当 街机游戏的音效加到音乐里面。 其实这也是一个彩蛋，只是你们对我不太熟悉，可能你们不知道。开头最开头的那个前奏其实也是我的歌 啊，嗯， 然后间奏也是我的歌。 就很可爱，我其实一开始会以为这是，就是描述着自己不想起床 啊，其实不是， 单纯的一首歌。 我是属于那种，其实我会不想起床，就是会，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很迷茫，嗯，不愿意起床。但是多数我还是会默默地爬起来的，没有办法， 只是表达自己一个期望，是不是？ 对对对对，还是会默默地起来。所以这首歌可能如果没有老板给我发那个东西，我可能不会去写这首歌，嗯，因为这个歌它不是我的一个困扰。 嗯， 就一般我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之后，我才会去写一首歌。而这首歌 表达自己心声的， 对对对，它并不算太是我的一个困扰， 毕竟还要生活，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把这么多元素都融合在里面。 其实最初是这样子， 这个 idea 就 是。是自己的吗？ 我一开始想的就是，嗯，就是整个大概的构造是我们都有想，嗯，包括我想的，我一开始想要铃声，闹铃声，嗯，然后那天我的编曲就问我，他说你用的闹铃是什么？我说我用闹铃是我自己的歌。 哇， 哎，大家都说把这个一首音乐当成闹铃会毁了这首歌的， 对， 是吗？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说啊，对啊，我很不好意思，我的闹铃就是我的歌。 我此生最那个深痛误觉，是这个词是这么说吗？ 对 啊，深痛误觉的歌就是我的闹钟声，而且我会定期就会换， 对， 不然我就心里很愤恨，你知道吗？ 对，没错，而且真的会从你心里边就会特别讨厌那首歌，因为在你正在熟睡的时候突然被一种声音所叫醒，甭管这声音它多好听。 对，嗯，如果我在商场听到某个人的闹钟或者是手机铃声，应该是手机铃声或者正在放这首歌，我就会非常的反感。 嗯，明白明白明白，我还好，我倒是 那说明其实你是一个可以起来床的人。 对对对， 不像是我这种深对起床都很愤恨的一个人。 哎，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能不能起床上面， 对对对， 重点要放在苏苏他想通过这样一件不想起床的小事儿来表达一下自己。哎，虽然啊，这个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每天都在没日没夜的工作，嗯，但是还必须得来完成这种生活所需。 对， 大体是这个意思吧， 大致就是这样，就是美梦做完了你还是要起床的，面对现实。 哦， 哇，真的好酷的一个人哦。 对，但是 还好吧， 但是一下子这个歌有了高度。 对啊，你看刚刚苏苏就说 了， 你看这个可能有很多人不懂我的音乐，因为他们没有听懂，哎，大多数人听懂的只是说，哎，不想起床那种慵懒的声音而已。 没错，我们今天也变成了一个解析节目，有没有跟我们大家来讲述一下，嗯，苏苏 深度剖析文萌苏的内心世界。 对，就是苏苏内心他的音乐世界要传达的什么样理念和心情。 对，我觉得要是解析苏苏的内心世界啊，应该就从他下面这首歌曲中来体现，因为刚刚苏苏也提到这首歌叫做《迷失在北京》。 对， 这首歌应该也算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首作品吧。 对对对，特别特别。 OK，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迷失在北京》来自于文盲苏，然后稍后呢，我们将带给各位这首歌的背后故事。这首歌曲《迷失在北京》送给各位。 七九八散落的气息，哦，还有夜山里灯红酒绿 迷失了你，穿梭人海只为找到你，听着那晚爱音悲剧，享受着冷风的吹袭，衣着亮丽的青年男女走遍人群，也许没有你迷失在这夜色中，想起你的美，还有什么能让我沉醉，我想要找到你却迷失自己，偌大的北京你到底在哪里，迷失在这夜色中，想起你的美，还有什么能让我沉醉，我尝试找到你却失去自己，偌大的北京我好想找到你，酒吧散落的气息，哦哦哦，还有夜山里灯红酒绿，遗失了你，穿梭人海只为找到你，听着那晚爱音悲剧，享受着冷风的吹嘘，衣着亮丽的男女走遍人群，也许没有你迷失在这夜色中，想起你的美，还有什么能让我沉醉，我想要找到你却迷失自己，偌大的北京你到底在哪里，迷失在这夜色中，想起你的美，还有什么能让我沉醉，我尝试找到你却失去自己，偌大的北京我好想找到你，听着那晚爱音悲剧，享受着冷风的吹嘘，衣着亮丽的青年男女走遍人群，也许没有你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文盲苏的《迷失在北京》啊，一首跟刚刚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歌曲啊。这首《迷失在北京》其实有点像你喜欢的那种音乐类型。 没错，我刚才还想说，就是我其实觉得他表达的内容和心声有点像，我不知道我们嘉宾有没有听过《他》这首歌。你可以事后就听一下。 金池还有谭维维， 没有听过。 就是三个女人，然后 对表达了 自己在北京的看法， 迷茫还有期待， 对， 有 点类似于 One Night in 北京那首歌曲。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是北京人，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陌生可是又充满着向往的城市里，内心的恐慌也好还有期待也好，我就是很能触动到我这种类型的歌。对，就有点想哭。 别哭别哭我亲爱的。 哎，这调跑的是真难受，我更想哭了，怎么办？ 别开玩笑啊，咱们重新回到歌曲当中来啊。这首《迷失在北京》也是苏苏最喜欢的一首原创音乐之一，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当时要把，因为你看啊，写北京而且在北京的歌手艺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写北京的歌也非常的多，你不管是那些明星啊还是原创歌手，总之描绘北京或者说写迷失在北京，我对北京的迷茫这类的歌曲就很多，为什么还要去重新去用自己的眼光去写一首关于北京的歌呢？ 其实在没有写这首歌之前，我并不知道有很多关于北京的歌。 哦， 对对对对，我并不知道有很多，我可能听过唯一的北京一个是 北京北京我听过、嗯、还有什么事后我才听过什么北京东路的日子还是什么、 嗯、 还有什么就其实这一类歌曲我听的并没有听太多对所以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而且我最初其实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在北大迷失了并不是我在北京迷失了 在北大迷失了 然后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个时期的我其实也很奇妙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迷失、 嗯、 但是我在那个时、嗯、那个时期我写了可能在那个时期之前的我 嗯， 对我表达的是以前的我可能是前年吧差不多 就是事过境迁你跳出来之后再写 重新回顾自 己 对 哇这是一个很好 但是当时因为就是有这个灵感实际上是我迷失在北大因为北大实在是太大了、嗯对因为大你们也知道我今天应该也算是代表随意说的嘛 嗯 嗯 因为我是随意说的音乐人 嗯 然后就之前经常会去北大就是有一些演出 嗯 有一些分享会之类的然后北大真的好大、哦、然后就迷失了迷失了之后就想其实可以写个迷失在什么什么 嗯 可是北大我不熟悉北大也不是我的学校那我就想那就写个迷失在北京吧 为什么会觉得北大很大 因为它真的， 因为它真的很大 啊！就单纯的就是， 对， 这话我没法接了， 就是单纯的觉得北大很大， 这个地方很大， 它真的。 天 哪， 我还想挖点故事，比如说在北大遇到了什么什么人，在北大学习的时候， 你要知道 工作的时候怎么怎么的。 你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很多的故事，也并不是在每一个能让你迷失的地方都会有故事。就像你一样，您看这个。嗯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找不到路的情况。你说你那就是迷失在北京的呀，对不对？ 对 你说你能有什么故事吗？ 我 单纯的路痴而已啊。 我都不是在北大，我是对不起大家，我迷失在火锅店。那我就能理解你了。那我们是一类的，并没有太多故事。 不要强行不要强行沾边啊！我告诉你， 只要我们嘉宾就是颜值在线的时候，我这个人就会容易抛弃大佐，然后。 嗯 倒边儿 对我发现了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大特点只要是有这个颜值超高的人这个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他永远不会跟我站在一队永远都是给我挖坑的那个人 diss 大佐的日常、嗯、 非常棒啊 但这首歌也让我认识到了就是不同面的苏苏、嗯、因为前面那首歌非常的轻松比较活泼、 嗯、 然后又比较有激情然后这首歌又比较深情我觉得曲风还是我们可以再声讨的还可以再发现的也很期待他接下来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是不是还会更加不一样呢 对没错啊这第二首歌曲呢叫做迷失在北京、嗯、我在这个网易云上呢也看到了很多条就是 精彩 的评论哎苏苏之前在把这首歌发到网易云之后会去认真的读这些评论吗 会 会回复这些粉丝吧 不太会因为只要一回复就回复不过来了就是我这个人、 太多了 就对我这个签名比较会放的比较稳 嗯 如果回了这个我就会回那个 然后回了那个就会回下一个 对因为我觉得 但是雨露均沾太累了 对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有时候就可能挑一些回吧、 嗯、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回了一个这个不回 他会心里 就不太就我自己也不太舒服、 嗯、 就我如果要回到我要回300多条400多条如果按照单身狗的来说、嗯、我要回2000多条 好辛苦的 对我怎么去回这些东西 哎我圆都没有办法给你圆我发现他真的是个超酷的人、嗯、我刚才说的啊我原话是这样的我说 怕回了这个那个会不高兴他说不我是太嫌麻烦了我要回好多的 对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而且很酷的音乐人、啊、哎 真的是个有态度的小姐姐 对没错难道现在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各位不想看一看这位非常有态度而且长得很酷的小姐姐吗 对Pink 他 不行万一人家在开车呢不能看 啊对您在开车的话还是专门听声音就好了声音也非常好听啊对这个挑几条啊这迷失在北京的精彩的评论 嗯 哎我看到这个第一条应该就是你那位神奇的化妆师兼助理兼 哦我看一下 这个统筹啊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音乐很神奇短短几分钟的歌却能从旋律到歌词直戳心底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处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这是一首适合在深夜独自一人单曲循环的歌曲每一次听的都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迷茫无助的心境让人感同身受愿迷失自己的你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愿我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全能哎。 对，这会 要不下半段我们把他请进来一起聊一聊好吧， 还会写诗。 对 对，这也是我们网友的精彩评论啊。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苏苏的迷失在北京，那么接下来呢还会有非常好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苏苏演唱的那么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樊曲。 这个刚刚呢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的90后独立音乐人随意说的艺人啊，文盲苏给各位带来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这个风格完全不同的两首歌曲啊。第一首呢叫做不想起床，哎，这就是那种非常 所有人的心声， 哎，对，所有人的心声，而且是那种非常慵懒的声音。第二首呢叫做迷失在北京啊，这个配上那种钢琴的伴奏啊， 又是另一种， 对，没错，而且非常适合在深夜里面独自一个人去听。各位呢如果喜欢， 适合我们这种北漂的人， 对，没错啊，适合在北辰的人， 北辰 沉在了北京， 我很轻的。 对，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到各大音乐 APP 上去搜索一下文盲苏啊，或者是这两首歌曲都 OK 的。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来说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长什么样子了。毕竟今天小姐姐是超级酷的。 对，没错啊，毕竟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非常酷的小姐姐，来请小姐姐给我们打个招呼。苏苏， 嗨，大家好，我是苏苏，我又回来了。 冷漠的打招呼方式，我就不告诉你， 一张冷漠脸。 其他的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再聊，是不是？ 对，所以这就要求各位啊，要从头听到尾，不然你中间落了哪一块之后，你就可能会缺少对苏苏的了解，你就感觉啊，这个人怎么这么酷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音乐态度，就是我不会就是专门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懂我的话，你听完我的歌你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性格。 没错啊，大家听歌去听歌曲当中的故事，去听歌曲当中的背景，看看你能从歌曲当中获得点什么东西。反正我是从下边这首歌里边获得了10000点的暴击。 你的日常吗？不、就是、 都是暴击，没有别的了，都是暴击，还跟我生日是一天。 这首歌叫大佐的日常。 真烦人，真讨厌你这个人。来，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的这首歌曲啊，这个同样也是来自于苏苏的音乐，叫做 苏苏的日常。对， 叫做我们仨的日常。 对，我们仨的日常。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苏苏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大佐不忍心说 啊，这首歌叫做《单身狗的日常》。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单身狗的日常》来自于文盲苏，各位一起来听一下，看看能不能从歌曲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真是一个心酸的话题和歌曲。酒不好喝还是游戏不好玩啊？ 王者荣耀又在呼唤，勇闯天涯就在眼前， 厉害了。这首歌啊，这个来自于苏苏的《单身狗的日常》啊，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奇，因为这首歌是在2017年的。 我以为你差点要说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呢。 我用感同身受吗？非得 diss 我吗？ 非得啊！ 啊， 来吧，朋友，干了这碗狗 粮，一天天的。啊，你这个人呢，真的是啊、哦！ 说的好像谁不是一样哎。开玩笑啊，我们说回音乐啊，我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应该还有不少人处于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啊。当然我们不是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挺好的，对吧？是酒不好喝还是游戏不好玩，对不对？ 所以你活该单身啊， 自己挣钱自己花，我还能吃狗粮，多开心啊，我还吃进口的呢，告诉你。 不错，非常好的生活心态。 来，苏苏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吧，因为我知道他这首歌是发行在2017年的11月11号那天。就是为什么会选择？你看啊，当时的不想起床，是因为老板给自己发了一首曲风 OK 的歌曲。然后迷失在北京呢，是因为北大太大了。然后这首单身狗的日常，哎，还选择了在光棍节那一天。 是在讲自己吗？ 嗯 不好意思，我这个八卦体质。 可以这么说，但是这首歌其实最初怎么说呢， 也不是这么想的， 就是因为我的歌，就是我一开始就说了它很源自于生活。然后其实这里面的话可能很多都是我和朋友之间经常互怼的。就比如说，对啊，就是吃酒不好喝还是游戏不好玩，为什么要谈恋爱，就是互相怼的那种。就比如说你失恋的时候，就我肯定会说你为什么之前说你都不听。对，然后就会用这种话去怼你。 哎，其实我在听这首歌之前啊，我以为会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之类的。 是会有淡淡的忧伤，会有，因为就是，其实这首歌就是里面的所谓的勇闯天涯和王者荣耀，其实就是我前年从国外回来的，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玩音乐的人来说，其实很迷茫，就是回来之后，就是你会感觉你的日子 消遣， 对，然后你的日子不如从前。然后我那段时间真的就是王者荣耀勇闯天涯，王者荣耀勇闯天涯，就觉得 就是有一点逃避， 对对对， 逃避生活的一个状态， 就有点感觉堕落，整个人堕落了，就每天就是玩游戏喝酒，玩游戏喝酒，就是这样子。然后迷失在北京，我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个，就是我就是想让自己知道我有过那么一个时期，但是我从里面走出来了，就是我选择面对，我不选择逃避。对， 这首歌也是，我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没有想这一层啊，我是想的是单身狗的忧伤 啊。其实并不是， 后来就听完我们整首歌以及看歌词之后，就觉得最后一句话就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为什么要谈恋爱。对，我觉得不要为了啊，你为什么这么震惊啊， 不要为了恋爱， 对，不要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也不要为了自己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会有难过寂寞也好， 对，就不要因为那种自己的空虚和寂寞然后才去选择恋爱。 没错，因为恋爱我觉得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应该是比较神圣比较干净的。对， 非常高兴听到你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左哥才能空窗500多天嘛，这不是 我一个大白眼翻死你。 但是这首歌就在当日的播放量在11月11号就达到了60多万。 对，我自己其实很懵逼，但是其实也在意料之内，说实话，因为这首歌我一开始想取名的不是单身狗的日常，是文邦苏的日常。但是说难听点，除了可能就是一直陪着我的粉丝听众，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但是你说单身狗谁都知道啊， 就引起大家， 就是为了抓一个共鸣。然后我又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玩，我很希望大家能听到它。 其实对他有寄托很多的希望。 对对对，就是真的对他寄，就是我可能就是胜负就在这么一下了。因为作为独立音乐人来说，谁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别人听到。包括我做了这么久的音乐，我肯定希望就是给家里一个交代。 对， 我为什么要做它？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成绩？所以我当时想，真的就是赌一把，看能不能有点儿。且就是有点 成绩， 有点成就，对对对。 但是这首歌是真的打进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里， 其实 有很多记忆点。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吧。其实这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我有看到评论，就有人觉得广告植入太强了。但是我发自内心， 他是觉得《王者荣耀》和《勇闯天涯》给你， 可能有的人听到这首歌之后，他只单独觉得啊，我这就听到这两个词， 就怎么说呢？ 比较敏感， 就是很多 功利性嘛。 不是，很多人他的攻击性太强了，他总觉得你做一件事情一定是有目的的。 键盘侠的日常不用去管 他 们。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可以写一首键盘侠的日常，但是我不会去管这些。因为当时就有人会说，你王者荣耀给了你多少钱，你要写这么一首歌，勇闯天涯给了你多少钱。我想说这首歌没有一个人给我钱，我自己还倒贴钱出的。 哎，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对啊， 但是这个心态很好，就是我做我自己的原创的路，关你什么事儿呢？ 对对对，没有办法，就是你必须要在这条路慢慢走下去，你就要接受一些不好的东西。 没错， 所以我蛮释然的，无所谓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而且这些不好的言论，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给自己鼓励， 对对对对对， 让自己更想去证明 自己。他也从另外一方面去证明了你音乐是受到人关注的。 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可是你就是听到了。 对， 我不管你说我什么，但是你就是听了我的歌才来告诉我什么的。 Whatever。 对。 反正大家都是单身狗，你们都听到了这首歌曲又能怎么样呢？ 对，其实如果就这首歌来说，我并不会觉得它是多么好的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玩，就这么简单。对，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你们两位，就是我一直也经常会问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好的音乐是什么？ 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标准，就是打动我的，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甚至都不用说特定我喜欢哪个曲风，我听的歌也很天马行空，我什么都听，我觉得能打动我的，在我这儿就是好的音乐。 我说说我的啊，我的这个音乐风格比较独特，从巴赫或者是贝多芬的钢琴曲，我能一直听到那种欧美的死亡摇滚，我的跨度特别的大。 还有，哎呦，佛系少女。 对，我的歌单里面还有佛系少女类似这种歌曲。然后就是我觉得， 着实的震惊。 我觉得有一种音乐能够打动我，也只是这一种唯一的音乐能够打动我，就是唱音乐的人，他真正就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去。我不管你唱的是不是走音跑调， 对对对， 你有没有这个独立的技巧啊，在里面你的心是为了音乐的， 对， 这就是好音乐。 对， 这是我认为的音乐。 对， 就是他可能是对有音乐是热爱，也可能有的音乐人是对于生活是热爱。 对对对， 我觉得不管是哪种热爱打动我们的，在我们两个心里吧，应该咱俩算是一种吧。 对对对对， 哦，我听到我第一次就是选择跟我们走歌站边，就是我觉得这种的音乐是我们哇，为什么今天苏苏变成了主持人，我们两个变成了被提问的？ 没有没有，就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蛮难回答的，因为你说现在整个音乐圈的话，大家也看得很明白，就是前辈们，他们其实都是在搞艺术了，这真的很艺术，这是我们这一辈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不管你有多火，不管你的歌量有多高，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你没有办法超越他们。 是因为人生阅历在那， 对，再加上现在可能因为大众他们听歌的曲风有点奇怪，你就没有发现现在音乐市场什么歌容易火，就很奇怪， 不一定， 对，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对，就是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魔性的， 对，包括 一 些口水什么的，就是这种东西比较能够受大众的喜欢。 对，其实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咱们应该是一辈人吧。应该是一辈人， 刚刚忘了对年龄了。 对，九零后，九零后， 反正大家都是九零后。 对，大家都是九零后，因为我觉得九零后那波儿，你看啊，在电视上最开始的那些作为彩铃的音乐， 对对 对, 对， 对 吧？那是十多年前流行的音乐，你看十多年之后，那些音乐还在流行着， 没有发现现在听还觉得蛮好听， 对，还特别好听， 对，没有办法被超越。 对啊，然后你看十多年前我们听摇滚、听 rap， 然后你现在还是有那样一波人去听摇滚、听 rap。其实这个东西啊，这个怎么说？每一个人会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喜欢的风格吧。我们不能去约束某一个人啊，你必须得喜欢哪个，你必须就听那种有艺术的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很率真。 对，而且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他非常吸引我吧。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也吸引了我，很酷。 对，就是很酷，这种酷的生活态度和音乐态度。 对，很真实的音乐人才是我觉得现在音乐圈需要的音乐人。 要有个人风格，最起码。 对，没错啊。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苏苏的《单身狗的日常》。哎，那当时在单日播放量达到60万之后，你感没感觉自己的生活发现了什么变化？ 其实还好，就会有性别梗吧。 啊，这个梗我们就不提了。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自己的音乐道路上，或者是说给家里交了一份答卷，我就告诉你，哎，我是可以做音乐的。 对，会就直接截图截那个榜单丢给我老爸，然后他说继续加油。 当时 他比我还酷。 那一刻的心理其实是 就是怎么说呢？还是蛮骄傲的，说实话。对， 就是这首歌就是有这个成绩，有利有弊吧、嗯、就像我现在做其他的歌，我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 嗯，会有 对 比性， 对对 对， 因为有对比性， 怕自己失落。 而且就是因为最，我记得我刚开始最初做原创歌曲的时候是做了一首歌叫做推， 嗯， 然后后面大家几乎就是我后面出了一系列的歌，大家可能都不会记得、嗯、他们永远记得都是那个推。然后我呢一直都想做一首歌超越那首歌， 嗯， 然后就是单身狗的日常。但是现在我同样也不希望别人就是提到苏苏他们说哦那个唱单身狗的日常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是，就是我突然可能跑到别人那里去，有人会认识我， 嗯， 但是他们提到的一定就会说是哦我听过你的单身狗的日常。 就好像是我们眼里尔康他就只是尔康，他永远都只是尔康，永琪他就是永琪，他没有办法像在做别的 这种刻板印象有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之前太就是这首歌太经典，对于我们而言记忆点太深， 嗯， 但其实就你可能个人会觉得什么，但是我们会觉得这是对你的一个认可， 嗯， 真的。对于 我其实 我 现在就指望着不想起床能够 打破这个认可。 对对对，我一直都会这样子，因为我不希望大家都活在一首歌里面， 而且至少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你。 对 对 因为每首歌里面的苏苏其实都是不尽相同的。 对，没错啊、嗯、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人说这个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然后又说了这有音乐的日常单身狗也不寂寞。 哇哦，大家都是诗人哦。 对，没错啊，有挑战新歌声的日常各位也都不寂寞， 毕竟有我们那么多人陪着你一起单身、 啊、好无力呀、啊、 这大嘴冷笑对着我， 哎，真可怕。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苏苏单身狗的日常，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不二臣。今天苏苏呢也是带来了一首翻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送给各位。苏苏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这首不二臣送给各位。 找找，我们重新来一次吧。 OK OK， 那我们第二次再把不二臣送给大家。 长大的几年，两人匆匆忙忙的擦肩，许多未曾熄灭的长夜，淡得看不见。所有的爱情都正在春天，所有故事都未曾谋面，其实当初的你也看着风中那少年。我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追着那风筝，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奋不顾身。我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那青春，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臣。守着那青春，一个人长大，一 个人做你的不二权，我还是一个人朝朝暮暮地数着那年轮，一生漫无目的地跑，奋不顾身。我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那青春，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臣，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臣。 你愿意吗？ 我愿意啊，我愿意的，我超愿意的。 等了半天就在这儿呢啊！ 等着呢，不好意思。 哇，这种声音 真的是。你如果非要一个人长大的话，那我等你长大。哇，音乐再次为我想起来了，是不是？ 我简直没有办法接你的话，你知道吗？ 没有这么没有出息的搭档，是不是？ 都是眼泪啊！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文盲苏不二臣啊，这种非常低沉且性感的嗓音啊，把这首情歌演绎出来之后，而且再加上结尾最后的那句你愿意吗，反正我后背是酥了， 还说我呢，你不也愿意吗，真是 我 你这是很难得， 我愿意对音乐的执着 啊，真让你跑调了吧。 谢谢你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特别的难得，因为可能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吧， 对， 就我的声音是高音型的 啊， 就是我觉得女生中低音非常的难得 啊， 而且就是很难见， 对， 就那种哎呀自己的这个队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很酷很酷。 我还是蛮羡慕你们这种高音的。 真的吗？ 对， 我超级啊，那么就是得不到的永远， 因为我的声音可能就比男生高那么一点点， 对， 嗯， 因为我喜欢、 哎、你们两个声音很搭， 真的很搭， 那拜拜。 那么我走了。 今天的直播台上很混乱。 苏苏看样子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主播。 对对对， 对，刚刚这首不二臣啊，这个感觉非常的棒。那么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个今天的演唱啊，演唱环节基本上就到这里了。那么在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苏苏对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就是说要再出 EP 啊，哎、或者是开演唱会、做直播之类的。 其实很简单，今年我就想做一张专辑，但是我的专辑不是那种就是一年之内我把它做六首，然后比如说做六首歌我一起放出来，我是每个月放一首歌， 每个月一首，每个月一首， 大概隔两个月吧，两个月放一首，今年六首嘛， 今年一共要做六首， 不想起床就是第一首主打， 哦， 对对对，它就是跟我同名的一个专辑， 就叫文盲苏， 对，就叫文盲苏，它大概会表露我每个时段的一个东西，对， 明白了，明白了啊！ 通过音乐让大家认识不同时段不同的你。 对对对对，嗯、 而且这个专辑名字就叫《文盲苏》， 对，就叫《文盲苏》， 也是希望通过音乐让大家认识自己，对不对？ 对对对， 对，没错啊！各位 用音乐发声。 对，各位在听音乐的时候啊，在听苏苏的歌的时候，不仅仅要听他的音乐，听他的曲风，去看他的歌名，看他的歌词、 嗯、 啊，也要去关注一下在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啊，这不管是迷失在北京那么偌大的北大校园里面，还是单身狗的日常，那天天喝的勇爽天涯啊，各位一定要看到音乐背后的原创艺人的精神，以及他们这种做独立音乐的这种不断尝试创作的奋进的精神。 哇哦， 今天是不是格外有文化？ 对， 我的天哪， 特别棒，格外有文化，真是难为你。 刚说完有文化又在 diss 我。好了，今天的节目基本上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苏苏的精彩演绎啊、也希望下次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是的， 好，哎，好了，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各位即将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还有苏苏， 哎，我们、哎， 懵逼了， 冷漠，冷漠， 是我有点懵逼。 好，不要冷漠，不要冷漠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儿见， 拜 拜， 再见，拜拜。